機構的預測，未來一至兩年亦都難以回復過往的出行規模。隨著保就業計劃結束，人力成本將會帶來難以負荷的壓力。受影響的員工分布在不同部門，公司將會以一個月的代通資金按僱傭條例計算離職補償。至於仍然留任的員工，就需要繼續放取若干天數的無薪假。英國警方接報，位於倫敦市中心的蒼奴大廈收到可疑包裹，封鎖周圍道路調查。倫敦警方在官方社交網站表示，封鎖大廈四周200米範圍，包括附近馬路和行人路，呼籲民眾暫時避免前往該區。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今個星期餘下時間早晚清涼，日間天晴乾燥。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还你知寂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人。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时刻夜游郑公子， 咁我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感受多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啊，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嚟到十一月最后一日啦，彭晴， 冇错，莫莉啊，开始我哋今晚嘅敏感时刻，晚上时间10:08啊，吓凉咗好多啊，19度，相对湿度69%嘅吓， 系完全 feel 到咧，港岛人同埋呢个新界北区嘅人嘅分别啊，即系咧睇到咧，而家直播室入面咧，彭晴只系薄薄一件嘅衫，再加条披肩， 唔系啊，其实我有一件背心嘅， 系 系、啊， 但系我想讲，你知唔知我已经着咗咩？我入面已经着紧保暖衣， 唔系啊嘛，你唔系咁弱啊嘛， 不过 咁。 啊，散仔啊， 我不嬲都怕冻嗰啲人嚟噶， 我都怕冻噶， 系再加上唔知系咪因为而家咧疫情咧即系越嚟越严重啦，我宁愿即系自己热啲，好好保暖。 哦，几时都去噶， 想自己摄亲咯。 啱啊，几时都系着多件衫，宁愿咧就系热嘅时候除，好过冻嘅时候冇衫着。咁啊，当然你又讲得即系非常之正确，就系个疫情嘅关系啦。今日都政府都已经宣布咗啊嘛，嚟紧系过两日啊，其实都咁啊，又要再收紧啲啊限聚令啊吓，咁啊餐厅又要两个人啊，十点钟闩门啊，有啲地方嗰啲处所又开唔到啦，我哋又要过住呢啲咁嘅日子啦，就 work from home 啦。 系啊，咁啊，所以好多朋友们，你哋都要好好地保重身体，同埋好好地保暖。咁呢样嘢咧，除咗我哋节目主持人啦，作为听众们嘅朋友同大家讲之外，我相信咧身边好多自己嘅身边啲朋友都已经有咁样同自己讲。我都收到幾個嘅朋友已經同我講：喂 ，take care 啊！呢段時間真係又是大家一齊抗疫啦，小心啲咁。 啱啊，之前都仲可以話見面啦，咁啊而家就即係啦，未能夠見住啦。本來我約咗啲食飯，我諗都唔使旨意啦嚇。就算四個人都要分開兩台坐，亦都因為咁嘅環境都無謂出嚟啦。所以咧，唔好再做啲咁自私嘅行為啦，唔好唔戴口罩嚇，咁啊出嚟喺度嘻下下啦，唔該。 係啊，食完飯啦，最好都要戴咗口罩先至喺張台度傾完偈好。走啦，都唔好坐咁耐啊！ 系， 但系我想讲咧，呢一段时间里面就会发现，哇，友情真系非常之可贵嘅。咁咧，但系咧，唔系度度都可以话讲到友情可贵嘅。喺台湾咧，就有一对有三个好姊妹啦，遇到一个经历，嗰、那个经历咧，我好想阿彭晴又分析一下啦，睇下你又会点睇。咁话说咧，因为咧有个台湾嘅朋友啦， 女仔嚟嘅， 咁佢就有两个好姊妹。咁呢两个嘅好姊妹咧，就同佢成日都会周围玩啊，亦都识咗好多年噶啦。咁有一次咧，突然间咧，呢个好姊妹就话：，喂，我想去嘉年华，不如一齐去啊！咁啊，同呢个 A 同 B 呢两个嘅好姊妹讲，就三个一齐去嘉年华玩。 慢慢讲，唔使咁急嘅。虽然赶住去玩， 系啦。咁啊，佢哋去到玩嘅，即系准备玩啊。咁啊，问佢哋：，喂，不如我哋约一日出嚟玩啦。结果咧，呢个朋友 A 同朋友 B 咧，不约而同地就会讲话：，我屋企有事啊，我出唔到嚟啊。另一个就可能话：，我唔得闲啊，嗰一日。咁样，咁佢就话哦，咁啊再作打算啦，迟啲再约啦，咁。好啦，咁啊，结果呢件事都本来冇事发生噶啦，咁啊呢个本来嘅好，即系个版主啦，即系呢个朋友啦，都觉得哦 OK 啦。直至到有一次隔咗几日之后，佢收到呢个好姊妹 A 嘅 message 就话：你可唔可以借部电脑俾我啊？我部电脑坏咗。咁作为好姐妹一定借啦，行程你都会借啦，系咪？好啦，但系当佢借完之后几日之后，呢一个嘅版主，即系呢一个嘅事主，拎翻部电脑之后就发现，咦，部电脑有个 email 弹出嚟，咁原来咧佢以为自己嘅 email 啦，结果原来佢就因为先前借咗个电脑俾朋友 A， 朋友 A 唔记得 log in， 唔记得 log out， 咁所以咧。个 email 咧其实系俾朋友 B 嘅，唔系朋友 A 嘅。咁呢个朋友 A 咧收到个 email 系乜嘢呢？原来系朋友 B send 俾佢嘅一个酒店嘅订单，入面再有一个嘅 list， 即系就讲明哇，你哋几月几号啊？要去呢度啊？即系个酒店名系叫咩名啊？咁样，佢一睇到嘅时候，佢就觉得晴天霹雳啦，因为。呢、这、一个嘅事主完全冇收过呢个姊妹 A 同姊妹 B 嘅一个邀请。 哦，即系话其实佢哋两个自己走出去玩，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嗱，而家呢一下啦，你一开电脑见到呢个画面，我想问彭晴，你会点谂咧？ 唉，咁梗系唔开心噶啦，系咪？明明唔系三个好朋友嘅咩？ 系 点解会变咗净系得两个好朋友咁样嘅？自己好似变咗个局外人咁嘅，系咪啊？ 嗱，睇完呢个 email， 可能大家都仲有一啲嘅揣测就话、是，唔系，可能唔系我。心里面谂嘅嘢嚟嘅，都一定会俾藉口噶嘛。但系当佢再睇个 email， 佢睇到咧就系佢哋嘅对话，写住就话。每次咧，我先要同佢出去嘅话，都要去晒太阳啊，又要去啲户外嗰啲行程啊。其实边一个想晒太阳啫？即系暗示就话，如果同埋呢个事主去嘅话、就全部都系阳光与海滩。但 系 其实原来朋友 A 同朋友 B 即 系 佢哋唔 想， 佢哋唔中意嘅。 系啦，睇到呢度嘅时候，我谂我会好伤心、啊。 梗系啦，喂，咁但系如果咁辛苦嘅话，咁点解嗰两个又要跟埋一齐去啫？我唔 系 好明，系嘛？ 系啊，但系原来就系之后咧，背地。 地裏原來有原因嘅。咁因為咧呢個嘅朋友即係呢個事主咧，佢就話啦，原來之前譬如佢哋一齊出去 book 酒店啊嗰啲嘅時候咧，咁佢哋咧都可能係要隔好耐先會俾翻酒店嘅房錢呢個人嘅。例如就係嗰啲房錢大概半年之後先會俾翻佢。 咁衰嘅， 咁佢都有講，佢就話唔係我想揀我自己想中意嘅酒店，係每一次我問親呢個 冇所謂啦，係啦， 冇所謂啦。你揀啦，你決定，或者佢哋會唔出聲。但係咧，佢亦都其實中間裏面佢已經覺得自己好似旁外人嘅啦，因為佢話搭車嘅時候，永遠呢兩個人咧就一齊坐，好多偈傾。每次咧，譬如可能分別去同佢哋傾偈或者食飯嘅時候，佢哋都一定會諗起對方，而唔係諗起自己嘅。 係。 咁或者搭車嘅時候，佢永遠單丁一個人坐咯。咁佢就已經覺得，哎呀，好似原來你哋係有事先揾我， 係 冇事嘅話，你哋兩個就好開心。 不過你唔覺得咁樣望咧，其實即係女仔嘅友誼咧，都經常俾人話，唉，我哋好脆弱嘅咋，即係表面上又好好啦，其實就不堪一擊啦。另外咧，三個女仔嘅友情咧，亦都特別咧，俾人哋係覺得好難維持嘅，係真係。因为咧，三个人喺埋一齐咧，你总系好似头先咁嘅画面，硬系有两个会好比较啱倾一啲，另外一个咧好似隔咗去变咗一个局外人咁。咁但系咧就佢哋总系会中意喺埋一齐，因为点解咧？即系俾人哋觉得系孤立嘅嗰个咧，可能系对其中一个咧系好好。咁咧。另外嗰、那個即係新嗰個加入嘅話咧，係有溝唔埋，可能係同嗰個另外嗰個事主溝唔埋，但係咧亦都因為另外引起本身即係局外人嗰個人引起個妒忌啊，所以更加激發佢要留喺呢段關係裏邊。所以無論係愛情又好，係友情又好，當三個人嘅關係咧係比較難處理一啲嘅。 又或者 你唔覺嘅咩？ 我覺啊，又或者咧係通常咧呢一啲咧，可能女仔咧好容易咧係有嗰、那個。叫妒忌心啊， 咪就系咯， 你一定譬如当我同阿彭晴再加敏大人三个好好朋友，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哇、彭晴点解对敏大人特别好嘅？ 系啊，你会少少去猜忌噶啦， 系啊，跟住之后互相再猜多几猜嘅时候，就会个心里面有条刺啊， 系啊， 所以我都觉得女性朋友好似系两个好过三个，系咪咧？会唔会可以咁讲咧？ 系咪两个一定好过三个咧？因为系女人嘅友情系比较难保持咧吓，加多个即系当中当你成长嘅阶段。要谂翻转头，可能如果喺你或者喺我身上出现咗一个男人嘅话，其实已经瓦解咗呢段友谊啦。 都会啊， 会唔会咧？ 会啊，但系呢一对呢一扎嘅天后啊，四个天后咧，就应该就唔会啦。 你在哪里啊？ 我在温哥华拍戏中。 我亲爸爸都就要。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哦。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心爱的。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放心， 放心的努力我。就像红颜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 原来几年之前啊，佢哋曾经走埋一齐录咗呢一只歌曲，啊几个都系好朋友嚟嘅，原来 系啊，仲要凑成四个嘅天后合人马，分别就系周迅、汤唯、龟伦美，仲有刘若英。 系啊，有佢哋呢一首好姊妹嘅歌曲《我要你好好的》。 问下彭晴啊，你身边一定好多好好姊妹啦， 好姊妹都有一两个嘅，系咪一两个都已经好好噶啦？ 好好噶啦， 啱唔啱啊？ 系啊， 咁啊，仲要系我谂由细识到大，真系我要你好好的好姊妹啊！我谂你都有嘅系咪啊？ 有嘅，但系真系好奇怪啊！人越大咧，识嘅朋友真系少啲、嗯。我而家嘅全部好姊妹都系一啲识咗好耐嘅朋友咯、 嗯。 新嘅我唔系唔想识，我尝试过去认识，嗯、但系都系揾唔到。我试过都有交心嘅，即系新识嘅朋友，但系最后尾都捉招。 咁、哦、捉招啊？点解？ 都唔。 交唔到心， 交唔到心，或者我真系完全好交心啦。对于佢嚟讲，但系背后俾我发现咗，原来佢会喺背后话我讲我坏话咯。咁、 哦、 跟住之后，我真系直情揸住个电话问佢点解会咁样？ 你咁傻啊？ 系啊，跟住我真系明问佢，当住面问佢、嗯，我话你明明都知道我唔系一个咁嘅人，点解你要喺其他面前咁讲我啊？跟住佢同我道歉咯，佢话哦冇啊，因为我想同另外嗰个人有话题，所以佢就咁样讲啦。我话但系你都唔应该咁样去诬蔑我咯，你明知我唔系一个咁嘅人。所以三個人朋友，我點解喺一首歌之前，我會問你啊？三個人嘅朋友係難啲啊，定係兩個人會難啲咧？咁、 覺得係，不過人際關係就永遠都係一件非常複雜嘅事啦，係咪？咁友情都係其中一件啦，兩嘅友情都係啦。所以好姊妹嘅一兩個，有一兩個都已經係好，同埋你都即係已經都提到啊，都係一啲好細個時候識於兒時啊，一齊長大嗰啲即係好朋友，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咧，睇住你由以前一路讀書一路成長，即係如果你繼續保持到呢一種嘅友情嘅話，咁呢啲真係一世朋友咯。 呢、這個的而且確係真嘅。我想講頭先講咗個差噶啦，有個好好嘅、 嗯。 我認識咗好多年啦，中學嘅時候，我中一已經同佢同班，嗯嗯、同咗三年。咁自此之後咧就 friend， 即係一直就 friend 到而家啦。咁、嗯、的而且確而家係好少見面，好少聯絡嘅、嗯。但係個感覺都一樣咧，好同以前一樣，即係唔會話突然間因為少咗聯絡啊，唔敢同佢講任何嘢啊。佢、 嗯、 打得親俾我嘅話，我都一定哔哩吧啦講曬俾佢聽，我發生啲咩事。 嗯嗯 由头到尾再讲，咁我点解话呢个人到而家都仲系咁好朋友呢？佢陪我，当然就一定系经历过好多开心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低潮嘅时候，我亦都有好多次啦。 嗯、 其中一次咧好笑嘅，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唔啱嘅，有一件事，我唔记得咗咩事啦。跟住之后，我同佢讲翻呢一件事，我话我觉得我自己好衰啊，我觉得我自己好唔啱啊。跟住佢就唔系、哦，我觉得你冇错、哦。咁你嬲啊嘛，咁调翻转我都会啦，所以我觉得你冇错，即系嗰件事，但其实好大件事嚟嘅。跟住最好笑，我同佢讲咧，我忍唔住啊，我觉得佢啲歪理歪到咧，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同佢讲，我话喂，我话我好感动，但系另一样嘢我想讲。你而家講到好似我就算殺咗人咧、 嗯， 都唔係我唔啱咁，即係我覺得好朋友有樣嘢就係、是、你無論做親啲咩事，佢、嗯、知道你嗰段時間需要嘅係支持或者需要一個能量嘅時候，佢講歪理都好，講到直情你都知道明明嘅歪理，佢都會撐你， 佢都係錫你啫，佢需要先講喺你面前講咁多歪理， 係啊， 即係令到你開心想保護你啊，即、嗯、不過我諗係啦，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咧，而家咧係你都已經講咗啦，係嘛，都已經唔係成日見啊，冇咩時間。成日见啦，因为毕竟大家都大咗啦，要处理嘅嘢实在多咗。咁但系唔系成日见，系咪即系代表大家感情都唔好咧？咁、 嗯、 我即系其实都要一种习惯嚟嘅。因为以往咧，可能由细识到大嘅时候咧，就成日都见啊，系咪成日都黐住？但系跟住然之后咧，可能佢结婚啊，有家庭啊，识男朋友啊，甚至乎咁你又工作啊， 大家都是俾咗好多唔同嘅嘢咧，即係編排咗咧，將嗰個次序擺得好低，即係將呢個友情，將呢個好朋友，將次序擺得好低。有冇感到一啲唔好意思嘅？其實 會啊，我曾經試過同一個朋友講添，呢個到而家都好好朋友嘅，我真係開頭同佢 friend 嘅時候都同佢講，佢見證咗我點樣去對待以前啲朋友嘛。咁我就係嗰啲咧，即係唔係成日都出現啊，會推佢哋啊嗰啲，但係因為我哋呢一行嘅關係啊嘛，咁佢咧就好笑啊！佢話：哇，你咁樣對啲朋友嘅，咁我同佢講：我而家俾定個心理準備你，我個人好衰嘅，即係我即係難免有一日我都會咁樣對你，但係你要記住，我真係唔係唔當你好朋友咯。你要記住，我真係一世都認定你係我個好朋友噶啦。但我個人嘅性格就係咁。咁結果我真係幾年之後，我對佢都真係冇乜點樣揾佢。不過，朋友就真係咁咯，你認定咗佢一世朋友，呢一世就會係朋友㗎啦，因為隔咗幾年，即係嗰幾年冇聯絡之後，而家聯絡翻，唔係成日傾偈，不過耐唔耐 send 個 message 問候大家，傾個電話，一年先食一兩次飯，依然個感覺個關係都係同以前一樣。 不過都要佢咁諗先得喎， 佢應該都係咁諗嘅，係啦。開頭 佢唔係咁諗就唔得㗎啦。 開頭我 feel 到佢應該都唔係咁諗嘅，之後佢已經習慣咗我呢個嘅缺點啦。 係不過係咁樣嘅咧，即係我諗係即係每一個人個成長階段咧，其實都有對於友情可能都有咁樣激勵意思。嘅时候可能系一个换伴啊，大家成日都喺埋一齐啊，有啲咩嘢都要揾对方去解决，做咗你即系每晚煲电话粥嘅好朋友。慢慢大个长大，有好多嘢系啦，要面对，可能大家又见少啲，但每一次见面都鸡啄唔断，咁证明虽然见得少，但系我哋嘅感情，我哋嘅友情仍然都系咁稳固啊！正所谓真系友谊永固，唔系得个噏字嘅。 好似以下列落落嚟呢十二个人咁啦，呢十二个人原来已经成军咗两年噶啦噃， 两年，佢哋十二个， 佢哋系 Mira 呢首歌咧，亦都代表住佢哋成军两年之后，都话俾大家听，依然兄弟情深，友谊都系咁坚固啊！ 好兄弟，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那里始终你我紧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一起经历时间的比赛，哪用感慨？谁像你我，从长未说出口，只得你听得到，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We are Mira 嘅 One and All 系啦，十二个男人嘅友情到底会系点样嘅咧？ 唔知会唔会打机就当系友情咧？ 哦， 不过佢哋真 系 好简单。 系啊，男人比较即系随便一啲嘅，系咪啊？唔使一定要话即系将个心挖出嚟，同女人真系唔同嘅。 依家落嚟敏感人物嘅嘉宾咧，个友情同彭情都系好唔简单嘅。 哦，系啊，我哋都识咗好多年啦，我嘅好姊妹之一啦吓，见到佢真系鸡啄唔断噶。 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翻嚟敏感人物有黄雨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表示，由于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公园将会由星期三起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海洋公园在网站表示，所有12月2号至15号期间的网上预约和原有活动安排将会取消，已经购买受影响日期的入场门票或者报名参加公园活动的访客可以保留相关门票和登记确认通知书，日后直接联络公园换票或者退款。換票和退款細則稍後將會在網站公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違反限聚令、口罩令等的2000元定額罰款金額將會倍增，實際加幅有待行政會議通過。她又說，若果有市民利用私人地方開派對，但是開放給公眾參與，政府就會執法，當局亦都會加設二線接受舉報違規行為。另外，林鄭月娥提到已經徵用兩間酒店作檢疫用途，提供大約800個房間。衛生署透露，其中一間用作檢疫用途的是荃灣思麗酒店，第二間正在安排中。食物及衛生局表示，當局會全面承包兩間酒店作檢疫中心運作用途，酒店會提供基本服務，衛生署會進行感染防控工作。政府公布一系列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形容收緊措施是有必要，但是不能夠單靠措施，必須做好願檢盡檢，即是增加檢測服務才有望壓止疫情。他指出，近日天氣轉涼，有需要防止病毒加快傳播，當局必須在幾個星期內控制到疫情，讓公共衛生系統能夠負荷。對於部分運動場所和美容按摩院等仍然可以營業，梁志超說，在這些場所內收緊防疫措施是可以接受，但是必須嚴謹執法，確保營運者遵守措施。至於限聚令人數將會再度收緊至兩人，梁子超說，相信限聚令人數收窄可以有效減少例如外佣等的聚集，減少交叉感染機會。日本東京都新增3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過去五日每日達到400多宗稍為回落。東京都累計超過40,000人確診。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說，東京都的重症患者增加至70人，是當地解除緊急狀態令以來的新高。他要求提供酒類飲品的食肆縮短營業時間至到晚上10點，希望減少傳播途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766点，跌1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31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8，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4，人民币6.5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澳元兑美元0.73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23美元，卖出1776.92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该，两位 set dinner 行街。 几多餐客厅得我涉而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又如离岸十英里，凝望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你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跟风提及你体贴入微，无法略过懒得理。 近日新作品是他和团队在疫情之下观察到的拍拖新常态，两个人见不到面，靠着一起叫外卖，隔着荧光幕约会谈情。 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远距离抱紧处理。 作曲徐贝恩，填词有陈耀森、KW 朱文熙，编曲苏道志，监制冯汉铭。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克勤《喂食熊猫》。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好开心啊，莫莉，系啊， 系 敏感时刻 嘅敏感人物， 系哇，你听佢笑声就知 道，好敏感。我发现呢一样嘢啊，听一班好姊妹倾偈咧， 系 喺身边嘅局外人咧，都会好融入咗去入面嘅， 系咪啊？ 哇，头先咧，即系之前已经听你倾偈咧，哇，听到我自己叮一声好有兴趣。 今晚嘅嘉宾就系黄雨诗啦，系。 Hello， 万晴 ，Hello， 莫莉， 即系雨诗，我哋即系都认识咗好耐啦，系嗱，莫莉，我知道啊，你哋上一次都有訪問 過，有冇一年前啊？ 一年啦、啊，時間過得 時間飛快， 係咁啊！時間好飛快，我哋又飛翻嚟，係啦，冇錯。咁啊，黃雨詩係我哋今晚嘅嘉賓，都係我嘅中女好朋友， 嗯、 因為我哋又之前一齊做過呢個舞台劇 兩次啦， 兩次 rerun 都唔知計唔計啦， 係啦，計埋就唔止啦、嗯。我哋嗰陣時一齊分享，你知唔知即係喺人生嘅階段裏面咧，好重要互相扶持，學識點樣愛自己、啊、分享單身女人嘅苦與樂。啊、一齊敢於面對嫁唔出，或者真係被單被單身嘅壓力嗰種掙扎啊！你明唔明啊？ 係，其實咧我既然咁敏感地帶，我有 share 啲我自己對彭晴嗰陣時嘅一啲我自己對自己嘅 realize， 唔係對彭晴嘅 realize。嗰陣時咧，我記得第一個中女解讀嘅時候，第一個 run 咧，其實 舞台劇 舞台劇咧，嗰陣時啊，唔知點解，可能同彭晴可能有啲啊，唔係好夾，覺得個感覺 係嗎？我見到你就同你好夾添，你話 唔係夾嘅夾嘅，但係咧硬係我覺得可以好啲。咁、 嗯、 後屘咧，我記得你 share 翻嘅，你第二次你記唔記得我哋唔知 rerun 定係第二個中麗解讀二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嗯、但係你話，咦，好似你個態度唔同咗咁樣，即係你有感慨。 我話你 係啊係啊係啊， 我竟然講啲咁嘅嘢咁識做喎你 嚇！我想問下， 我好圓滑㗎喎。 你覺得黃雨詩嘅態度唔同咗係好咗定唔好咧？ close 咗應該係 close 咗。咁嗰陣時我就叮一聲，我就嗰一刻。 我就自己反省，我話點解我會係咁咧？咁因為我係一個慣性，可能嚟即係我即係呢個唔關你事嘅慣性咧，可能識一啲。可能做一個新的 project， 我就會起降先嘅，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咁我對自己呢樣嘢，你嘅 comment 咧，係令我翻去思考咗好耐，同埋反省咗好耐。 咁緊要啊！ 係啊，所以到而家我今時今日，我見到話其實每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咧，最好咧係真係要花時間去了解。 嗯， 咁你會慢慢先至會原來你放低咗你自己嘅戒心，或者放低咗某一啲嘅成見，或者起咗個槓，放低咗個槓。原來你嗰個同嗰個朋友係可以會更加 close，或者係更加融合啊嗰個關係，咁所以我就即係同彭程係有呢一個咁嘅點子，一直都喺我心度嘅。咁我就會覺得我真係要對彭程好啲啦，因為嗰陣時我可能真係第一二次，唔係第一次，我記得第一個 run， 第一次 可能會啊某啲嘢我起咗槓，而我自己人哋 feel 到，我自己 feel 唔到。 我係咪飲醉酒嘅時候講噶？ 唔記得， 但會唔會就係因為呢句説話，你同彭程就決定啊，我哋係一個好朋友？ 我覺得唔係佢嘅，係我自己單方面嘅，係我自己覺得啊，我要真係 要同佢做朋友啦。 多其實多啲多係啦，即係多啲 honesty 咯咁樣。因為我其實反而我覺得圓滑係另一樣嘢，但係我覺得真心係一個好緊要嘅交友條件咯。 喂，即係莫莉大好明白啊！即係做藝人咧，即係見人好多咁，同埋咧有時你知傳媒都好中意講下你嗰啲，畫你啲嘢出嚟咁啊。咁你保護自己其實絕對明白嘅，呢個自我保護機制咧，一嚟到之後，喂，梗係起槓啦。 同埋成日啲人都講話呢一個圈入面對你好，唔好。其實我覺得唔止呢個圈嘅，你生活上面都係有啲人對你好，你唔知佢係咪真係對你好噶。如果你一次過就已經將所有嘅嘢就放心曬俾個人咧，即係你到時喊都無謂。呢、這個都係我近幾年學識嘅嘢嚟。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保護自己都 係啊，要 非常 都 係 嘅。同埋我又唔覺得係因為呢個圈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圈係我覺得係更加快去睇到一件事。反而其他圈可能都係一樣，只不過可能你冇咁。即係冇咁喺鏡頭前，鏡頭前反而係會更加哇，好快就見到真章啊咁樣咯。有好有唔好。 不過係即係保護自己係啱啊！依、這個時間，尤其是疫症發生嘅時候，所以真係嗱，我就與之有時間唔中，我哋喺街上面有時都 成日都撞到， 成日撞到跑步有時見到啦，行街有時 見到啦， 都會見到啦。 你哋都係港島人， 港島人 係 係。 你有一日喺上水見到我就話恐怖啦，可以？你哋上水嘅喎？ 有時我都會喺嗰度去行啊！咦，撞到你 好熟嘅上水粉嶺隔離。 是的，总之就撞到。不过咁，而家真系唔使讲地域，因为在网上面成日都见到。因为雨仙喺网上面，你又自己又做下生意。 系， 其实你而家 online 做嘅嘢都好多嘅，系咪啊？ 都系， 你都系其中一份子。 其中一份我比较早少少，即系而家咁样去追溯翻，其实原来我都早少少，系一年尾开始筹备。一二年頭，我都唔係好記得，即係而家 幾？你早你好多年㗎啦，其實 一二年就開始就做網上，跟住之後做咗年幾兩年，就覺得要有實體店咁樣。因為嗰陣時其實 online shopping 唔係一個非常之好蓬勃喺香港，咁已經普通嘅 online shop 已經唔係好蓬勃啦，再加埋內衣，咁就覺得一定要有個實體店，咁就所以其實老早就已經有個website 㗎啦，咁到而家發展咗都話大大話話都差唔多十年咯， 係 咯、 哇！你快人一步啊，其實都 係啊，咁今年個疫情底下真係會你會見到其實因為你做呢行，你就會更加去留意其實。有好多其他好細店嘅 small business 會出現咗啦，而且好多唔同嘅 platform 佢都會喺度宣傳話可以做呢啲啦，咁因為都冇得走啦，咁你只有 online， 咁就會更加覺得而家係真係哇，嘣一聲，好似係廿倍， 係啊， 即 係 幾廿倍咁樣， 個個都做網店係咪啊？莫莉可，你都幫襯唔少喎， 係我見到唔少咯，係啊，但唔敢啊， 點解唔敢幫襯？ 因為你唔知道啲質素會係點 啊 ，credibility 啊嘛， 係啊，所以其實反而我覺得而家網上嘅雖然係創新啦，但係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會慢慢再學，究竟邊一啲先至係真，即係邊一啲係好嘅質素啊嗰啲嘅， 睇啲 review 咯，係啊，睇人哋啲 comments， 係啊，越多嗰啲資料啊，或者越係嗰啲成日話即時通。 通訊的時候就會硬係感覺上好似安心啲。咁我想問一下黃雨詩，即係之前一開頭嘅時候做網店，同而家係咪真係好大分別咧？ 好大分別， 嗯， 大到不得了，即係初先就冇咁方便啦。咁同埋要去做啲譬如 back end 啊 technical 嘅嘢，係相對比較困難，即係揾人去。去幫手啊，無論係設計啊，同埋可能一啲 technical 嘅嘢都係相對比較困難，同埋冇咁 local 嘅。即係譬如有好多 platform 啊 ，website 嘅 platform 都係可能係嚟自美國啊、加拿大有啊，甚至乎係第啲國家嘅。咁變咗你去揾支援嘅時候，你就唔係喺 local 咯。咁可能佢切合，譬如你運即係運貨嘅時候，咁佢冇得揀，譬如本地一啲嘅速遞公司，咁啊變咗就真係有好多嘢你要 customize 啊，或者要去轉啊，即係好多嘢都係唔方便嘅，同埋冇乜人識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個個都係專家咯，真係、真係好大分別咯。 所以你睇下莫莉，我真係識咗雨詩都好多年， 我揼石仔揼翻嚟， 你揼一嚟揼石仔揼翻嚟，以前我哋點會講呢啲嘢啊？而家你係成個我而家好似一個營商節目嘅伙伴。 同埋嗰阵做生意啦嘛， 系啊，同埋嗰阵时系真系啱啱开始咧，好 care about 即系究竟，因为你唔识得你系边个，同埋唔知道你究竟信唔信得过，所以好紧张。一收到单就要第一时间就即刻冲去，同埋会有即系唔同时间嘅，即系你可能譬如啱啱收到個訂單，咁你可能你送貨嘅時候，佢要第二日先幫手先，咁你要即係計得好準，我幾時幾點要交到落去嗰間速遞公司，咁啊 make sure 佢第二日收到，咁佢咪見到哇好正喎，點解我可以突然間第二日收到呢個咁嘅 online shopping， 咁佢咪個感覺好良好咯，咁所以呢啲我嗰陣時係好捉得好準，咁當然而家個 process 係都係一樣，咁咪。變咗佢對你嘅信任個 trust 好好，咁所以佢都 more likely 即係都會翻嚟去幫襯你，咁同埋即係要好 consistent 嘅，同埋我覺得喺即係營商嗰樣嘢最緊要係一個信任咯，即係佢信得你，咁佢先會幫襯你會翻嚟咯。 唉，真係冇諗過，我今日同你講嚟講做下生意 嗰啲生意嘅， 之前你哋仲話講緊啲感情啊， 但係真係解讀，即係我真係想講。是我 the happiest 的台舞台劇咯，即係最開心最開心，因為嗰陣時係即係本身係個藍本係 based on 中女彭靜嘅嗰本書嘅，咁跟住嗰啲故事咧就點樣衍生出嚟啊？跟住我哋點樣 jam 出嚟啊？咁我哋大家點樣去 jam 啲 idea 出嚟啊？係好正嘅，嗰係真係 one of the happiest moment 咯。 咁但係而家係咧，即係其實你即係自己創業，如果咁樣計嘅話，即係差唔多有冇成十年時間啊？ 有啦，有啦，11年、12年籌備，其實仲早啊，2007、2008年。開始即係嗰陣時係搭住，咁你知道可以係好閒噶嘛？咁我做主持都係可能只不過兩至三日，或者有時忙起上嚟都係可能三至四日。咁其他嘅時間就係去研究咯，咁去諗咯，寫 project 咯，即係 proposal 咯，寫 ideas 咯，跟住咪又做啲。嗰陣時真係好唔識噶嘛，咁咪慢慢行咯，行下。 我記得啊，我記得你嗰段日子，嗰陣時你攞啲飯嚟送俾我哋，好開心啊，真係好靚啊，係啊。 咁係咯，即係又會慢慢試下，哎呀，跟住又會。因為你又要知道別人的 feedback， 咁啊去慢慢再做， 好好真係。所以我見到其實你好大轉變，係咪覺得做生意即係做咗生意之後，嗰、那個人嗰、那個眼界、嗰、那個睇法、嗰、那個處事方式，其實你有冇睇到自己有呢啲咁嘅？ 有，當然有啦。我會當然而家仲有好多嘢要改，即係我會見到自己好多哇，即係性格嘅缺陷啊，即係。好多時有啲嘢唔可以咁急，因為我都係砰砰聲急到爆嗰啲。 你係嗰啲4月2號出世嘅白羊座，砰砰聲， 好砰啊嘛！即係都要處事冷靜啲啊，砰一聲，即係要分咯。ideas 好嗰啲就砰，嗰啲就要做。但係咧，要點樣去 execute 咧，就要冷靜落嚟，真係要考慮個 logistics。咁呢個都唔係我自己，因為自己你日日變咧，日日變啲變啲好少咁變，你唔會覺得自己好大改變噶嘛。咁但係我覺得當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咧，其實佢係本身係電影監製，好似而家做嗰啲 film TV， 我唔記得咗佢。以前做啲咩應該監製嚟嘅，咁佢好耐冇見，有時喺街度又會撞到啦，因為即係做 event 式嘅，做司儀式。佢話：喂，你好似定咗好多喎！佢咁樣望住我，即係可能佢閲人好多啦，因為比較年長嘅長輩。 佢你定咗好多做生意，我以前好跳脱咁咩？佢 话你自己唔觉可能系咪？ 系啊，佢话你以前好浮嘅。 哦，即系而家踏实咗， 系啦，可能有嘢真系系啦，有可能真系有个负担。原来有时有负担系令你喺。將個雙腳夾地，咁你就要圍繞住你自己嘅負擔咁樣去遊，咁就可能個人反而會成長咯。 莫莉，我有冇成為你負擔？等你踏實。 反而我而家越嚟越浮啊，因為有你哋喺度。 點解啊？ 因為輕鬆咗咯，所以咪浮咯，調翻轉。 唔好啊，係啊。 但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都講話自己一個人嘅決定啊，或者自己一個人衝就話你可以唔使你身邊啫。但係因為你而家都會有其他同事或者員工噶嘛， 嗯， 咁會唔會反而你都要覺得係同佢哋相處都係一個難度或者一個學問呢？ 係啊，絕對係咁啊。同埋我覺得一間公司最難嘅嘢就係 management 咯，點樣去人事，點樣去用一啲方法，即係唔同嘅方法。即係以前做得幕前多，我真係覺得幕前真係好 舒服啊！係啊， 係㗎，反而會係㗎， 係啊， 因為幕前就個個都圍住你轉，而家就 唔係嗰樣嘢，係唔使 prepare。你就算你幕前有好多種㗎嘛，咁、你未必係一定做主角㗎嘛，咁、但係有好多嘢都係會就住個演員而去就咗你先，或者去處理咗你先，或者去理咗你感受先，咁你其他嘅所有嘅。其他譬如做主持咁啦，你个稿啊，你嗰日约访问嘅时间啊，都唔系好使自己处理噶嘛。你化妆梳头人帮你啊，即系好多好细嘅嘢。你就算有时当然好多 artist 都会自己做啦，咁但系你其实如果要人帮你，其实讲一声就已经会有人帮你手噶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就唔系噶啦，而家系你所有系你要去。make sure 你所有嘅 staff 嘅工作流程係要流暢，咁就所以變咗係嗰樣嘢係你要去服侍人啦，即係調翻轉嘅咯。咁所以做幕前，excuse me， 所以做幕前係真係好舒服， 係啊，做好自己嗰個崗位就得啦。 嗯，冇錯， 其實都係，但係所有嘢都好似係逼出嚟咁樣咯。 係啊，都係好事咯、啊。 同埋即係諗翻轉頭係咪啊？即係做咗娛樂圈嘅，即係既然都係咁即係舒服嘅時候，咁但係如果唔係因為當時可能雨師係咪即係覺得發展差唔多咁上下，就唔會逼自己好似行第二條路咁樣咧？即係如果你當時啊，我有好多事宜做啊，或者我拍戲拍好多啊，樣樣嘢都好好，咁我就唔會係諗做生意咁辛苦噶啦嘛。 係啊，同埋因為嗰陣時你會見到成個即係電視行業好似，就算你做多十幾年或者做多五年、做多八年。你覺得你自己嗰個轉變都唔係好大啦，咁我亦都唔，雖然我唔係一個好 aggressive 嘅人，但係我未至於去到，我、好啊，我打呢份工可以打到退休喎，即係我冇咁諗嘅，因為我實在見到，譬如可能真係到好事嘅，我做司儀其實我都接觸好多出邊嘅品牌， 係嘛， 即 係 都大家都會見到會接觸好多唔同嘅，哇，其實出邊變得好快嘅喎，點解我仲會留喺一個唔變嘅地方？佢咁樣咪變咗好似你，如果你喺呢個 comfort zone， 即係嗰陣時我好早就已經覺得好危險啊！其實真係好， 但係啲錢相對啊嚇，係比較容易好穩定啊，係啊，係比較容易賺啲，或者咁講啦，比起一般 OL 啊翻工啊咁樣， 係啊 ，easy money 可以咁講， 係啊，但係因為你會見到好多其實好多唔同嘅新人啦、可能都會入行做司儀啊，跟住你會覺得好似自己嘅地位不保咁，同埋可能覺得我又未去到好 PR， 即係我又未去到真係成日，即係我真係唔係嗰種， 係 啦，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嘅，不過我覺得人與人之間都係一個，其實係一個。點樣講呢？係一個必須嘅事，即係你人哋唔記得你，咁咪唔係用少啲你囉。咁你譬如出去 social 多啲，佢見得你多啲，可能哎呀，其實 friend 啲呀，咁佢咪想佢會諗起你，咁我係諗起彭程，諗起 係雨師，諗起莫莉咁樣。 莫莉咁你因為你都唔見人，咁你本身個性格咁又覺得好似啊，都好似唔係咁好喎。咁咪去揾一啲第啲嘢做，咁咁啱嗰陣時。是想做一個 brand， 咁但係嗰陣時個 brand 係好純粹嘅，真係覺得啊揾唔到自己啱著個 bra， 純粹係咁嘅啫。咁、慢慢研究，慢慢研究，係一步一步行出嚟嘅，而唔係話哦， 我搞個網店咯，我唔係嘅，即係又唔係話，即係覺得天時地利人和咯，咁啱得咁巧，咁我又唔係懶，咁啊變咗慢慢即係揼石仔揼下，又原來都有個出路咯咁樣。 哦，原來當年係因為自己都有啲需要，係一個貼身嘅需要我哋。 咁即係而家咧，你除咗 bra 之外咧，有其他嘅譬如護膚品啊、內衣、睡衣啊嗰啲噶嘛？係咪都係因為自己想要，所以就不如做埋啦？ 係啊，都係嘅，我就比較。都是比較純粹啲啦，自己有冇需要咁啊試一下，同埋樣樣嘢都係自己試過，覺得好先至會攞出嚟，即係揀出嚟介紹人咯。咁係冇乜好 expertise 嘅，但係當然會研究啦。咁當然會開始慢慢接觸得多，你會知道哦，原來呢啲唔好嘅嘢就最好唔好搽啦，或者呢啲係啱啲後生啲，或者呢啲就潤啲咁樣，會梗係會更加清晰嘅。咁但係即係初先都係。唔識咁啊，慢慢識多啲，識多啲又想睇多啲書，又或者去接觸多啲呢啲嘢，咁你會慢慢就會更加想知多啲咯。 嗯，係啊，翻嚟我哋繼續同阿雨師都傾下，係啊，咁因為做女人生意，了唔了解啲女人嘅咧，係啊，同埋咧，即係咧嗰陣時以前仲好興，哎呀，我買啲即係買啲靚嘅內衣咁去氹下老公啊嗰啲，呢啲有冇仲存唔存在嘅呢啲説法啊？翻嚟我哋再講下。 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落日 情之耀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落日 情之耀起，我心发射憧憬。

即係我怪嘅地方係太細啊。即係你可能一住就唔係淨係同個 咁啊係。 咁你可能一家大細啊，有奶奶，有老爺啊。咁所以情緒呢方面就 整一半衫出到嚟嚇 親。咁就比較相對比較少，即係香港人相對係比較。內斂嘅，反而有好多外國啊，咁唔好講外國啦，就算國內啦，咁都係佢哋會開放啲喺呢方面。咁所以我覺得都怪係真係唔夠地方喺香港啲嘢同埋太貴，所以比較 practical， 即係好實在嘅。佢哋買嗰啲嘢咧，全要啊肉色啊，佢哋通常都係揀啲 plain 嘅色啊。唔好咁多 lace 啊，唔好咁多花边啊。 哦，反而系咁啊，咁平实嘅就 系咯。但系我自己出嗰啲咧，就系啱啱喺中间，就嗱，你喺中间，你可以 every day 可以着到嘅，每日都可以着到，但系亦都系亦都系可以靓嘅。咁即系嗱，做个中间点咯。咁所以啲人会觉得啊，都靓嘅，但系都日日着到咯，同埋舒服咯，最紧要。 咁有冇调翻转头系啲男仔特登嚟揾啲吓啲内衣裤咁？ 有 下另一半呢啲又多唔多？ 有男士会叫身边嘅太太过嚟买嘅，即系或者陪佢嚟买嘅。咁通常都系好少嘅，通常佢哋话：哎呀，你买佢哋啲睡衣啦，即系可能佢会觉得自己老婆着嗰啲好肉酸。但我嗰啲又比較 plain，即係冇乜公仔，咁但係有時尚啲，但係又保守得嚟，又唔會太肉酸咯，咁即係都係拿捏咗中間位嘅，係咯。 但會唔會又出現嗰啲？哎，我唔知佢咩 size 啊， 唔係通 有冇啲咁嘅嘢㗎？ 好少好少，通常都女士嘅，或者係個男士陪個女仔，即係個女士過嚟買咯。 係做女人嘅，即係生意其實都要捉摸啲女人嘅心理，咁其實都好重要，好緊要呢啲嘢，捉唔捉到啊？其實即係你十年啦，你創業呢段時間，你覺得自己喺呢一方面嘅拿捏到底 係 點啊？ 都我覺得首先就係要自己。个品牌个 standing 先啦，咁我觉得系某个程度上，譬如而家以前啦，唔好讲而家啦，以前通常系讲紧啊，好中意矫形啊，好中意啲嘢 push up 啊， 系啊， 咁 大啲啊， 系啦，大啲啊， 丰满啲 啊，总之要 系啦 ，shape 好靓， 系啦， 玲珑浮， 但系我就系因为本身我自己就唔系啲咁嘅人。我就中意可能好似彭程呢啲咁樣， 係啦，咪都 舒服為主， 舒服同埋做翻自己咯。咁樣咁你表現到自己嗰個自信，同埋你接受咗你自己係一個咁嘅人，咁你其實表現出嚟就會靚噶啦嘛。咁你自然就會靚同埋有信心噶嘛。咁其實係唔需要靠嗰度有幾突而去吸引男性。 其實係一個潮流嘅轉變嚟嘅咯，係咪？ Exactly, 如果係咁嘅話咧，係嘛？ 係啊，咁慢慢開始香港人都接受咗 做自己， 做自己。咁開始亦都因為健康嗰個風氣，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著得啲即係可能矯形或者比較 cool 嘅內衣，係會比較即係容易有機會，可能有淋巴癌啊，咁有其他，即係有好多文獻其實都有講嘅呢啲嘢嘅。咁所以其實個風氣啦，咁亦都開始慢慢接受啦，咁啲人都會可能會即係個 market 會大咗，咁其實都係睇下嗰個本身個 timing 啊，個社會嘅潮流係點樣咯。 哇！即係要兼顧嘢其實好多，所以真係創業真係好辛苦， 辛苦噶，其實 係嘛？ 都一，但係我就係 享受嘅，你係咪覺得一種挑戰係嘛？ 我又冇乜，我都係 one day at a time 我有大方向，但係都係每日做得幾多幾多咁樣咯，即係真係 one day at a time。 你覺得做生意最辛苦係邊一方面啊？捉住個觸角啊， 定係要跑數啊？哎呀，要出糧啊，交租啊，同人競爭啊，係啊，對客啦， 點樣再好啲啊？咁 我覺得再好啲係一個無止境嘅追求，同埋 所以咪辛苦咯，因為你知道你自己一路追嘅時候，你都追唔到噶。 我又覺得譬如客人啦、我都算係幾 lucky 嘅啦，我都覺得即係算係我啲客好好啦，即係當然有啲比較難，即係去可能去招呼啊，咁但係我又覺得一個幾好嘅得意嘅挑戰，因為其實招呼到一個難服侍嘅客咧，其實係一個滿足感，同埋原來你說服到佢咧，佢係會幾忠心嘅。因為其實我好耐，係會翻嚟嘅，因為你說服到佢，咁佢要求高，咁原來原來有啲嘢都佢都會聽嘅，咁係一個好大嘅滿足感。 出糧嗰啲，我就覺得啊，如果生意好，其實冇問題嘅，係生意唔好先追數。 呢段時間其實都辛苦， 其實反而做嘅點子係更多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好得閒，我真係冇停過。真的冇停过呢一年，即系因为疫情的关系，反而系 转咗网上或者系转咗其他方式，系嘛？ 唔系嘅，要即系当然我哋 谂桥啊， 要谂桥 吸引多啲人， 系啊，要点样去减价之余又唔可以得失咗，或者我哋要maintain翻我哋自己嘅生意额噶，啊又要谂下又唔可以太平啊啲嘢，即系你太平翻唔到转头啊，咁我哋又要maintain咗同 supplier 嘅 relationship 啊。都是一些我 enjoy 的东西，但是反而我觉得真的最困难的整个 retail 或者我整个 business 的其中一个最困难，就是反而是跟厂创伤。 反而同廠啊， 因為 你話俾佢聽，你啲嘢佢做唔到，定係 一嚟有 minimum 轉咗你食 minimum 啊，係 真係好， 所以你食嗰個量 同埋有時係啦，同埋其實我嘅成本係越嚟越貴嘅，我冇平到，但我其實已經好耐冇加價噶啦，我到盤古初開可能真係加咗少少。之後真係冇加過我自己內衣嘅製作成本，但係其實好多嘢都貴咗，同埋。好笑嘅，我真係因為即係譬如同嗰個廠做啦，咁我要同佢即係可能我揀啲 lace 有唔同嘅，咁每一隻 lace 其實要做嘅嘢，每揀一隻 lace 其實佢要重新再做過一個可能紙樣， 係 啦，咁但係要說服佢話我想要呢、這個。咁嘅 lace， 佢就會同你講話呢個好啲， 因為佢自己有 類似嗰啲啦，即係可能佢又想慳成本，或者又慳功夫，或者嗰個製作時間係難車啲嘅，可能一個比較軟啲，一個比較硬身啲，硬身又容易車啲啦，軟身啲靚啲嗰個可能就會花多啲時間，花多啲 human cost 或者 labor cost 去做，咁佢又要說服你，不如咁樣整啦，因為可能佢倉存得呢啲肩帶，咁我就想要呢啲肩帶，佢係辛苦嘅，咁仲要有時你惡翻佢仲要話你即 係，哇！ 即係係嘅，即係我都會喺度諗， 俾錢佢做生意，仲要俾人嚇， 唔係咁，因為你量細啊嘛，量細冇辦法，咁我就會去到呢啲位，我會覺得。我就要都要低頭， 係冇辦法，咁佢要幫你生產啊嘛， 係 係啊，咁但 係我就反而覺得即係湊客啊， 哦，已經唔算最難啦，係嘛？ 咁你諗下，你做每一個新款，其實係要打版，又要同佢切磋點樣去改好啲，真係好辛苦。設計係已經係成為咗1% of the whole business， 成個生意嘅1% 嘅啫。你其他你點樣去揾可能比較相宜嘅材料，或者又要唔可以 compromise 咗你嘅。即係質素咁樣，咁又要減低成本，又要諗下幾時出，咁 cash flow 得唔得？咁究竟幾時買唔買到？呢、這個受唔受歡迎？每一個出嘅一個系列會唔會啲人接受？太多嘢諗咯，咁變咗，所以我都覺得時間好少。 哇、哦！真係時間好少，要日理萬機得咁緊要。 係咯， 係好彩你唔係孤獨。去自己去面對， 係啊係啊，都係嘅。 即係你個公司同事又同你一齊面對磨砺，你身邊嘅另一半，佢了解你嘅即係處境嘅，其實都 會 有同佢分擔呢啲嘢。 分享都有嘅。其實本身我覺得頭嗰幾年可能即係同佢拍拖嘅時候都會分享多啲嘅，即係啱啱開始， 係 可能多啲。而家就慢慢就 慣咗。 我覺得係我受壓能力高咗。 哦，所以你就唔需要下下都 系啦， 揾佢申訴啦， 唔係試嗰啲芝麻綠豆嘅都 就分享， 係啊，而家變咗就 OK， 好啦，是但啦，咁就可能自己喺公司呻一兩個，唔搞錯啊咁樣嗰啲，咁就算噶啦。 不過又係磨呢，即係如果你下下都同你嘅伴侶都成日講公事咧，又好似 會好似好煩啊，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有自己 可能佢自己都有 煩惱噶嘛。 係啊，同埋你唔覺得即係男士通常都係唔會分享嘅咩？即係將啲壓力自己收收埋埋。 係，佢唔講你聽 嘅。咁啊，通常而家就即係當見都會分享啦，大事即係咁，佢會戥你唔抵啊，跟住又會可能幫你。想解決方法，即可能人事上佢叻啲嘅，咁即我自我即都比較 可能都是比較即係 artist 出身，佢可能處事或者處對人嘅，佢會教你點樣方法去，哦咁樣去處理咗件事會好啲咁樣，咁會問佢啲意見咯。咁去到我覺得就真係大家見面拍拖嘅時候，我就 拍拖， 我就想嘻下，我咩都唔想講，我就覺得喂。喂，最近啲戲有冇睇啊？或者去邊度食嘢啊？咁、疫情期間都係睇戲啊。咁、或者真係好低能，好真係好瑣碎嘅 jokes， 咁就會大家分享咯。咁好快就過噶啦。 咁拍拖都係希望係咁，大家都開心啫，係、嘛？ 就係、咁簡單。 好耐咯，其實你哋 係啊，都九年啦，嚟緊。 点解啊？ 我未试过拍 拍咁耐啊， 系啊，即系好似 系咯新阶段咯，系咪对你嚟讲？ 都系嘅，同埋觉得年纪即系自己 年纪大咗，成熟咗，诶， 即系个身体亦都身体冇咁快啦。话俾你听，我真系想 slow down 啊！以前系哇，好想执到好闷，而家喂可以慢啲好唔好啊？即系舒服啲。 即系大家一起拍拖嘅时候，系咪？ 或者唔想，即系就算系大家，譬如好似前早两日咁，大家一起去，或者 plan 咗一啲去 camping， 咁我就唔想咁急啦。 哇 ，camping 啊，好浪漫啊， 同啲 friend 咯，咁，但系就唔会想咁急咯。以前系慢慢， 即系一日里面做晒十件事嗰阵。 系啦，咁而家就哎呀，五件事得啦，或者两三件事。 系啊， 拖条啲啦，咁样 拍拖都拖条啲， 系咯， 其实都 系咯， 系嘛。咁但系就 来日方长， 唔系一嚟咧就系想做少啲嘢，就慢慢享受；二嚟就系、意思其实会唔会觉得好似即系同另一半嘅相处咧，同以前即系做少女嘅时候咧，嗰种相处嘅方式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咧？ 会啊，我成日问佢，你知我女仔，我都好低能嘅，其实我成日问佢，你有冇觉得我唔同咗？ 你每隔几耐问佢一次先？ 成日，好烦。 因为咁 唔系我真系真心想问佢，我话由嚟我识佢到而家，你有冇觉得我唔同？ 嗱，我成日觉得咧问呢个问题，但系我觉得问呢个问题嘅时候，系真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唔同咗，先至会问伴侣嘅。咁你自己又觉得自己有啲乜嘢？ 真系反嘅。 你有啲乜嘢觉得自己唔同咗而咁样问佢咧？ 我觉得我真系。我唔覺得我都係好大脾氣嘅，即我都係好易猛掙，好快嘣一聲個火係好易嚟，但係我會覺得我包容得多咗嘅，係、我會覺得我唔會咁快，我會處理咗自己嘅 我今日冇發火啊，係咪唔同咗啊？ 唔係，我會 成熟咗， 我處理咗自己先，處理咗自己嗰個 emotion， 即係嗰啲叫情緒先。跟住先至再去討論。我如果 sit in 咗幾日，我會覺得啊，其實我真係覺得有啲問題嘅。咁我就會話啊，我會同佢講，跟住先至再揾解決方法，或者係同佢講話，我有感覺唔係幾好咁樣。但係唔會嗰下好興好興好興好興嗰下就會啊咁樣咯。即係同埋放開得快咗。即係以前咧可能嬲好耐咯，但係轉頭我爆咗嗰下就會我冇事啦。 我想问一样， 我就正想问彭晴系咪都系真系会嘅咧？ 年纪大咗系真系有啲唔同， 历练多咗。 我觉得唔系历练多咗，同埋咧会好似阿雨姿咁样搞掂咗，控制咗自己嗰啲脾气先。 系啦， 即系我哋呢啲脾气都算系猛烈、好暴躁嗰啲，一嚟就要爆。但系咧而家系即系一嚟我嘅另一半。年紀大過我好多，二嚟我自己都年紀都唔係細啦，我都哇已經係資深嘅少女啦。 我中意呢個，我資深嘅少女。 所以咧，我覺得喺相處上咧，我發覺我自己有啲咩改變咧，就係、是、有時我攞咗個彩，見好會食得瘦。 係啊係啊係啊，你係咁 樣。係啦、咁以前唔係噶嘛，哇，梗係要攞到盡啦，係咪先？係咪？屌，贏到開行噶嘛，一定要係咪？而家真係冇㗎，而家咧亦都同埋咧，另外一樣嘢係咩咧？唔好淨係覺得咁樣攞咗彩，你都要欣賞，識得讚賞另一半， 即係俾翻粒糖佢先。 係啦，哎呀，即係嗱，雖然冇好似我哋，係啦，你中女覺得，哎，好叻啊你， 好叻， 係啊，即係 OK， 都會有呢啲咁嘅場面都出，哇 OK， 哇幾好喎，唔錯你， 所以我成日讚我身邊嗰個靚仔。 系话原来伴侣都要赞，男人都要赞噶嘛。 唔好净系问我哋，你有冇？ 咁我成日身边都赞唔同嘅人嘅。 原來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咧、你咁樣做咧，真係嘅互動嘅啫嘛。 係 你令到佢開心，佢咪又對你 好啲 開心咯。係啊，你有冇覺得呢一種好似係大個咗之後慢慢？學到大家相處都要找這些方式， 是，還有我覺得有時真的放開一點，真的有時都不用太執著的了， 是啊， 即有時、某個時候都會執著，哎，為什麼他次次都是這樣的，唉，算了，覺得一天一天，還有尤其是可能今年疫情，我更加覺得，我真的覺得不用說明天住的了，即係今而家呢一刻， 係 啦，當下得好緊要，即係而家我覺得更加要好珍惜，誒、呢一刻我同你 spend 嘅 moment， 下一刻先再諗咯，真係社會變動得太快， 係啊，係啊， 我真係覺得唔好諗，即係你諗下一年好多，譬如上一年幾做生意嘅個角度嚟講啦，佢哋話你真係唔好諗咁長遠啦，你諗緊你下個月做緊咩先啦，咁樣。 嗯， 咁所以连出年嘅嘢都唔使谂噶啦，咁样。 虽然睇落去好似听落去好似有啲悲观咁样吓，但系又可以享受到系啦， 当下咯， 当下嘅你系会珍惜， 珍惜呢一刻噶，我都系 珍惜呢一刻。 所以我其实反而今次譬如放宽咗少少啦，咁啲疫情好啲，舒缓咗，可以约咗多咗朋友出街，单到单食下饭，见下面，因为我唔知点解好似好想。好想見佢哋咯， 見多一次， 係啊， 有呢啲咁樣咁講，係啊。但係今年當然好多嘢發生啦。但係整體嚟講，雨師有冇覺得其實即係經歷咗咁多嘅變化啦，而家都有一段好穩定嘅感情，有冇覺得自己開心咗？同埋呢個伴侶係令到你變成一個 a better person 有 沒有。Yes, definitely。我覺得我自己好感恩。其實我反而因為佢本身處事成熟好多嘅，即係雖然佢大我一年嘅啫，但係佢可能好早出嚟即係做嘢啊，同埋佢唔知啊，佢我覺得佢係比較成熟啲，同埋可能佢轉數快啲，我又即係接觸多啲人，即係佢見客又見得多啲，我就淨係好做 retail， 咁相對嚟講係冇咁辛苦嘅，咁可能佢就會辛苦，咁我就會覺得啊，原來佢不嬲。即佢好想我去做某咁我慢慢自己好想都变好啲，咁大家一起去成长咯。 系、有句说话话，幸福嘅女人咧就会越嚟越似细路仔， 系 不幸嘅女人咧就越嚟越似阿妈，啰啰嗦嗦。咁我好开心见到你，即系吓越嚟越似一个细路仔，多謝你啊，雨師，多謝曬黃雨師， 多謝你哋。 为你忠诚，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灵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

他们研发的疫苗能够在摄氏零下20度的低温保存6个月，即使在普通雪柜的2至8度低温也都能够在30日之内保持稳定。另一间药厂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早前公布，他们研发的疫苗有效率 95%， 而疫苗必须存在零下70度的极低温环境，普通冷藏只是可以保质最多5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577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2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2，瑞士法郎0.905，加元1.294，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78美元，卖出1,771.8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感受多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又到星期一啦，又见到 Rainbow， 唔知点解见到 Rainbow 咧，我心情就会好好噶啦。可能咧就系因为你系我贵人啦，你唔系我嘅小人啦。 年尾啦，系时候要赞一赞我啦，因为个名书要到， 赞中下朋友。不过其实讲真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嘅心灵上面你要有舒服嘅话，你开心嘅话，你先至会有好运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朋友可能未必真系个个都帮你解决到问题，但系你有一个适合俾你去同你傾偈嘅朋友咧，令到你有治愈嘅感觉咧，你就已经系即刻好好多噶啦。 不过咧就咁嘅，我哋今日其实要讲 topic 就系嚟紧我哋年尾啦。咁究竟你会有好贵人出现，定系有小人出现陪到你去到2021咧？ 哇！三个月啫， 系啦， 所以 Wingbo 讲得你唔好都好，你唔好唔开心，三个月就 你千祈唔好唔开心啊！知唔知啊 ？B B， 因为你排第三名，双子座系小人榜，你 咁大剂， 系啊！我写嘅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好唔开心，唔想咁样写啦。 系，但系呢个事实嚟嘅。好啦，咁不如我哋就由第一位开始讲起啦。 咁咧究竟咩叫小人先啊？其实咧 同埋咩叫贵人先？ 系啦，咁其实小人咧佢就系代表佢。会缠绕住你的情绪或者你的身边，令到你做事的时候没办法 focus， 或者可能令到你做错决定，甚至乎他会在身边的人里面讲你坏话，影响了人家对你的看法，这些就叫小人了。所以呢其实今年呢 我就将十二星座就咁样分嘅、嗯，有三个系唔好嘅会遇到小人啦，有三个好嘅就会遇到贵人啦、嗯。其余嗰六个咧，我都觉得平平嘅，所以冇特别去 mention。咁、 嗯、 所以咧，我哋主要就系睇你有冇上榜啦。 嗯， 咁第一名咧，其实就系白羊座，真系好抱歉啦。点解会系白羊座咧？就因为你始终守护星里面有火星啊，咁、 嗯、 就代表本身你已经冲动噶啦，仲好有因为小人佢讲嘅说话或者佢引诱。令到你做了很多错事而没办法挽回、 嗯、 而且特别在工作上面，因为你开头的时候还以为对方是朋友，然后对方接近你其实是想可能、挑引你、啊、或者可能其实他妒忌你、啊、令到你有些不开心的感觉、 嗯、 所以呢其实、本身如果你会遇到贵人或者你会遇到小人，白羊座记住他本身都是你的朋友那里出现的。 嗯， 那你怎样可以捉住这种幸运呢？或者你、啊、我真的不希望自己遇到这些小人，那怎么算呢？记住你要看清楚哪个是值得信任的，如果刚刚才认识他千万不要信他，这个第一。第二，他一定是想借刀杀人用你把口的，因为他知道你的性格冲动、 哦。 所以如果有些人不停在煽风点火叫你帮他讲些说话、 嗯、 或者叫你做中间人，那个就是小人了，你真的不可以帮他。 嗯 嗯、另外呢、其实如果只要你好好控制你的脾气呢，其实是不会那么差的、嗯、所以只要控制好就可以了。 嗯，好啦，咁除了白羊座之后啦，第二个啦， 金牛座。因为你有一粒大空星在你的火星，仍然都是火星的。 嗯， 那所以就会令到你做事不顺啦，而且你觉得成日都有人暗地里埋伏你啦、 嗯、 捉你错处啦。那其实呢通常这些都是你的上司来的，所以如果你是金牛座就要小心你的小人是上司来的，他是怎样害你呢？就是在这个工作上、 嗯、 挑逗你的不好处啦，或者挑挑引你的性格，令到你觉得 捉你的不好处， 没错， 挑逗你的不好处。 OK， 跟住咧，如果你就管不住你的情绪啦，导致咧你无论点，你就会被人见到你的不满。 嗯， 咁人哋就会觉得你敲黑面啦，然之后就觉得你好难相处。 嗯， 咁所以咧，如果你想解决呢个问题咧，尽量 笑口， 冇错， 嗯， 笑面迎人。你有冇遇过啲事系需要，嗯、即系嗰个人你真系觉得佢好衰， 系， 但你又对住佢笑笑口嘅咧？ 有啊， 例如咧， 成日都会噶， 教下啲听众啊。 系，即系你谂下，即系有好多时咧，即系佢可能系叻过你好多，你又唔系一个、嗯、即系耍机心嗰啲人，又唔系嗰啲会害人嘅人。你知唔知你咁样做咧？你即系揿所有嘅嘢摆晒上面咧、 嗯， 你好容易受伤害噶。因为除非你都系一个哇，你系好个好小人嚟嘅，你真系可以去阴险地去、嗯、即系去啄人哋就话啫。你又唔系，你永远、嗯、即系你只会系低嗰方面。咁不如咧，你有阵时唔中意一个人，唔需要讲俾有人听嘅，咁自此之后我就发现哦，好啦，咁我就学习去同佢哋相处咯。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人际技巧里面，我发现原来系好重要嘅一环咯。即系唔系话喂你耍机心，你要喺人面前即系笑面虎。 系， 其实我都未去到笑面虎添。 你真系做唔到嘅， 我真系做唔到。系啦，但系就系话呢一个就系一个技巧咯，即系一个关系人际关系上面嘅技巧嚟咯。 绝对啦、 嗯， 所以我自己真系觉得 ，baby 你要多得保护自己。 嗯， 点解咧？其实双子座头先都透过啦、嗯，就你哋排第三嘅。 系。 代表有很多突发状况发生，因为天王星在你的宫位度逆行咗、 嗯， 所以就会令到你系无论喺工作啦、金钱啦、爱情都会突然之间有啲嘢令你跌一跤、 嗯， 可能你会突然间遇到有个小人，或者可能你突然间觉得，咦呢、這个朋友或者呢个情人点解好似有啲嘢呃住我，唔俾我知道，或者可能有啲嘢点解佢要隐藏、嗯令到我觉得我同佢相处或者嗰种唔舒服嘅感觉慢慢浮现。嗱、 嗯、 你预嚟紧年尾就更加明显嘅呢种感觉， 嗯、 但系其实佢唔系你嘅敌人，佢只系可能。他对你的态度改变了，或者他对你的想法改变了，令到你们相处的模式变了、 嗯、 但是你说他到底是不是要陷害你呢？他只是令到你心惊胆跳，或者他逃避你，这样就会令到你觉得很不舒服了。因为上一集都讲过，其实双子座年尾就突然之间会很想跟朋友玩，或者会想联络你的朋友、 嗯、 所以当你去联络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哦、很伤心，为什么这个人会避开我呢？所以你的小人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们不是搞你、 嗯、 他们只不过是突然之间令到你冇咗安全感、 嗯， 或者会突然间怀疑系咪自己出咗问题，导致你有情绪嘅问题、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俾第一二名比咧，其实你哋就冇乜大问题嘅、 嗯， 过到呢关就得噶啦。咁、 嗯、 有啲人就会问我：，喂，咁、那个朋友会唔会翻转头？其实会嘅、 嗯。 当你个天王星行完逆位咧，其实嗰啲朋友可能就会自己出现翻嘅、 嗯。 但 你越唔止一到两个咯。 嗯，好啦，跟住之后第四位啦。 冇第四位啊，我哋讲头三位嘛。 啊，就系头三位嘅咋？哦， 跟住到贵人啦。 哦，好啊，贵人啊。 好，咁贵人呢其实第一名呢就係狮子座啦。 嗯。 咁狮子座呢就因为木星喺你度啦。咁所以其实你会开始人脉大开啦。 嗯。 识多咗好多人啦。而且佢哋都会好锡你啦，好容易帮你解决问题啦。嗯。所以年尾呢段时间呢你会因为多咗好多人扶持令你搵到钱啦。甚至乎令到你嘅生活如鱼得水嘅。所以 得三个月喎。OK 㗎。 去到年尾够用㗎啦，狮子座狂冲囉。你哋未变胶仔花日日出街囉。 係。 跟住。 好攰我 feel 到你。部到时， 嗯， 日日打俾你喺边啊？我唔得闲啊，喺边啊？我都唔得闲啊。 跟住第二名就系山羊座啦。咁山羊座咧就系代表，因为冥王星终于喺你嗰个行宫度结束咗啦， 嗯， 就等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所以你整体嘅运气都会大幅有好转啦，而且会得到朋友嘅帮助啦。如果想脱单，甚至乎想同朋友复合咧，都可能嘅。咁， 嗯， 所以咧，佢一个几舒服嘅状态嚟嘅， 嗯， 咁另外咧，如果你觉得辛苦咧，纯粹系因为复合嘅过程可能会令你攰，嗯，因为你系需要自己主动， 嗯， 去要求呢个复合，或者你需要自己主动去揾呢个人去令到佢同你复合， 算数啦，山羊座，你哋应该向正面咁谂，唔好再觉得辛苦啦，因为话晒你喺呢个贵人榜头三名，你谂下我系最尾嗰个榜嘅头三名啊。OK， 你哋听到呢度嘅时候，系咪突然间觉得自己个人正能量咗好多呢？ 咁但系佢哋到最后都会帮你解决问题嘅，嗯，甚至乎嗰人都会翻翻转头。 嗯， 但当然啦，我哋讲嘅分手唔系两三年前嘅分手，可能系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嘅分手啫。 嗯， 咁嗰人就会翻翻转头。 系，好啦，第三名啦， 第三名就系双鱼座，因为金星咧，佢就会喺你双鱼座度沸沸扬扬啦，咁就代表，只要你发挥到你嘅金星，即系话你嘅魅力，咁，无论系你嘅偏财啦，定系爱情咧，都会变得好嘅。 嗯， 而且咧，如果单身嘅你咧，有机会因为朋友帮你牵红线啦，令到你识到好嘅对象。 嗯， 咁所以咧，就有机会喺年底的之前咧，争取到得到自己想要嘅幸福。咁另外啦，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有。可能你是一个教师或者总之跟小朋友有关工作的人就会变得更好的，因为金星其实是守护小朋友的。 嗯， 那另外你的财运和事运都会丰收的，所以如果第三名的双鱼座都唔错， 咁啊，即系话贵人嘅就系呢三名啦， 系， 分别就系狮子、山羊同双鱼， 冇错。 咁如果啦唔好啦，即系小人啦，就系白羊呢个双子同埋金牛嘅， 系啦。 好啦，咁啊三个星座同埋好同唔好都已经解答咗啦，一阵间咧 Wingbo 咧就会啊，头先我有啲星座冇讲到，唔紧要，即系以 Wingbo 咧佢嘅性格咧，佢一定都会派好多福利俾大家嘅，所以咧个心理测验咧就关大家。 冇错，你工作上需要主动定系随缘去改变你嘅能量呢？ 系啦，咁因为有啲人咧就系做嘢嘅时候，唔系话佢唔勤力啊，但系佢就会觉得，我唔应该咁进取去攞到自己应该要有嘅嘢。有啲就会觉得唔系，我做咁多又梗要攞翻自己应有嘅嘢啦。到底你系一个乜嘢性格嘅人呢？咁啊，有四只牌摆咗上去 Facebook 嗰度噶啦。咁一首歌时间翻到嚟 ，Rainbow 就会解答我哋噶啦。 做魔发梦结局永是得一个，在最美也是醒来这结果。碰到怪兽攻击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也滴血不知如何。会成长，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做梦不止。 躲，我梦里面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躲。闭上两眼的经过，像看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有各山坡同爬辅助，每晚那梦境千个风波，做梦的一个走在漆黑上坡，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我吗？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继续发继续去，这梦里怎么可退，就继续似流水，每夜里也共对，发梦看到一双爱侣，我梦里你梦里也望到轻烟飞水，在岁月里面奔波之旅，我就是一生功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你吗？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面具很多个，变作很多。 呢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塔罗 Rainbow 时间。今日 Rainbow 就会讲工作上面，你到底系个主动嘅人定系随缘嘅人咧？四只牌摆咗上去噶啦，咁大家唔知道拣边只咧？咁 Rainbow 而家咧好好，佢会逐一解答大家 A、B、C、D 四只牌。 咁你拣咩啊？ 我拣 D 啦 ，D 啊， 系 D for dog。看你好灰喎， 少少啦，唔紧要，讲只 A 先， 系 A 咧就系金币三啦，咁金币三就两个人啦，一个年纪大嘅，一个年纪老嘅， 似补紧习教嘅功课， 佢哋喺度倾偈啦，咁佢就系话，其实你嘅工作运咧嚟紧，你想变好咧，你真系要揾人帮你嘅，咁而且你抽到宝剑皇后啦，就代表嗰个人一定要系你嘅长辈，所以咧，只要你愿意去揾长辈去商量啦，或者沟通啦，其实你嘅工作运会变得更好嘅，而且年尾咧，如果你系愿意咁样做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觉得你谦虚或者觉得你有礼貌愿意去虚心学习，所以如果选 A 的朋友接下来你的工作只要愿意跟长辈多接触都会变好运的。 那如果去做幼稚园的全部小朋友那怎么 办？校长咯、 如果校长告诉你他富二代 咁咧就应该揾啲家长啦，咁啲家长可能大过你噶嘛， 系、或者家长啲婆婆嫲嫲嗰啲 啊， 不停黐，哇做咩要黐住？唔系黐小朋友黐个嫲嫲嘅咁，就系咁解啦。做咩笑咗咁耐啫？好有画面系咪？ 冇错，我中意阿嫲啊。 第二隻牌就是呢有一个人揸住咗一支嘅 拐杖 啦，咁跟住之后呢另外就有眼灯嘅，咁但係呢你 feel 到佢漆黑入面呢就揸住呢眼灯向前行緊，仲要呢佢着到呢係一个嘅袍啊，个袍係遮住埋个头，遮住晒成个身嘅。 因为呢隻牌叫隐士啦，咁就代表呢其实可能你嘅工作人暂时真係唔建议主动出击嘅，甚至乎如果你想转工千祈唔好添。 隨緣啦，隨緣啦。因為隱士咧就代表其實而家你喺黑暗嘅地方度游走緊啦，其實你擁有嘅光線咧係唔足以令到你清晰知道前方應該點樣行，所以有啲前路茫茫嘅感覺。咁然之後再幫你抽另外一隻啦，就竟然係死神牌啦，所以咧就即係置之死地而後生。 係， 所以盡量都 係點都一定係差噶。 冇錯，盡量都係唔好自己喐啊。即係如果真係人哋喐你，咁都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人哋去喐你嘅時候，你記住，如果你抽到死神，代表要重新，你最好就諗轉行業或者轉 posing， 唔好夾硬去做翻相同嘅嘢啦。咁會好啲嘅前景。 哦，好，咁所以大家都記住留意啦，同埋加上都年尾啦，咁所以都真係一動不如一靜。好，到第三隻牌啦。 好，咁第三隻牌就係權杖九啦。咁權杖九呢，其實呢個人就好辛苦咁樣喺度看守住所有權杖。咁你見到呢個人係好攰啦，好辛苦嘅。咁所以揀師嘅朋友呢，其實可能整體嚟講你都攰嘅，因為你原來要堅持好多嘢你先可以得到你想要嘅回報。但係係咪代表你付出100分就會有100分嘅回報呢？又唔係喎，因為如果呢隻牌可能你付出100分其實你得50分咁樣嘅回報。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呢個回報率唔算高，但係 at least 你都要去付出。咁另外就抽到圣杯五啦，咁圣杯五就係的而且确喺呢件事上面会有啲失望，或者可能有啲嘢你会觉得啊辛苦唔係你想要嘅结果，而圣杯本身係水嘅元素，而权杖本身係火嘅元素，所以就好似你水同火本身就不和，你唔好夹硬去做一啲你个心唔想做嘅嘢啦。既然可能喺你嘅工作里面有啲情绪或者有啲谂法，你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咁不如 hold 住先，睇定啲，跟住再做决定。你同 B 嗰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是、B 嗰个咧就系佢哋行前唔到，因为睇唔到光。但系如果拣呢个 C 嘅朋友就系、是、你一定要坚持咯。咁所以佢哋系两个唔同嘅心态。但是可能个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是暂时得 A 那隻牌是好了， B 和 C 都不是那么好。 没错。 刚才你讲到 D 的时候咁一个冷笑，是不是真的话代表 D 的牌都不是好的牌呢？ 嗱， D 呢其实主要是你自己插自己的。 哦，又是有个心，跟住有好多把剑插住自己。 没错。咁呢个叫宝剑三啦。咁其实揀 D 的朋友呢，你主要是因为你的情绪导致你那个心态唔开心，咁但系点解会自己插自己呢？就可能系你自己睇唔清你自己嘅前路，而导致你自己觉得好伤心。但可能身边人又睇，其实都唔系咁差啫，你仲有努力嘅空间，或者你仲有啲嘢可以做。但你自己觉得，唉，算啦，我唔想谂啦咁样。咁我另外帮你哋抽一只牌啦，就系星星啦。咁呢只牌之前已经见过，就系嗰个裸女啦。 系。 咁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抽到星星就代表其实喺呢件事上面仲有啲希望，但係你睇唔睇到呢啲希望呢？因为你已经咁伤心啦嘛， 自己灰， 冇错， 灰嘅时候就睇唔到所有身边嘅嘢啦， 冇错。而且星星係要几时先睇到？ 夜晚， 仲要呢， 好黑， 冇错，仲要係可能你身边真係冇光害嘅时候先见到。咁即係你係要有一片宁静嘅地方，你先可以见到星星。如你伤心嘅时候，你有冇可能宁静啊？ 系咯，所以就应该要俾自己心灵沉淀平静，系咪啊？哦，好啦，我会尝试噶啦。 你睇下得唔得啦？ 你嗰个反应就你睇下得唔得咯？我预咗你唔得噶， 唔系 你神唔平静嘅，你每日都打嚟揾我一次。 因为你即系一个比较心急嘅人啦、啊，咁心急嘅人咧嘅唔好处咧就系其实你哋要宁静去抬头望星空有一定嘅困难度。但系咧星星亦都代表咩？你可能有贵人帮噶嘛。咁所以你要相信身边嘅朋友啊，知唔知啊？ 知道，我会相信你嘅 Rainbow。咁啊，相信好多听众们都会相信 Rainbow 嘅。咁今日咧 ，thank you 晒 Rainbow 啦，解答咗我哋咁多嘅问题。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刺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曾 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站在街中，世事朦胧，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 彭程 A B C D 四只牌，你又拣咗边只咧？ 我又拣咗，我唔讲你听。 好啦。无论咧拣边只都好咧，对于彭程嚟讲，工作都系一个主动嘅人，因为非常之勤力嘅彭程。 你都系啊，大家咁话啦，系咪先？不过唔好做嘢做到咧，忘记晒屋企啊！有时即系要同屋企人咧，要多啲时间相处嘅。 系啊，不过我哋希望咧，大家咧都系2021年嘅时候唔会变成穷小子。啱啱听过嘅洪家豪嘅《穷小子》，作曲咧就系佢自己，作词就系陈荣谦。今日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时间差唔多啦， 拜拜。